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73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就算是两位大神也没有多少概率。潘明月这张脸在稽查院很衍生，再加上十分内敛的气质，过分年轻的脸庞，一看就是刚入职场的。刘副院还有办公室的人大概都没有想到，如今刘副院一党如日中天的情况，还有人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刘副院看着他，却是笑了。他看向江科长，说道：“ 江科长，这是你们科室的人吧？既然他替你接了，那很好啊，这件事你们兜下了。” 江科长本来脑子就一懵，知道自己在这边长不了，两派争斗，神仙打架，陆家这块金饽饽又在他这边对接，想要让他下马的人太多了。自从上次刘院跟他表达过不满，他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，已经准备好退出稽查院了，但他没有想到潘明月会想要参与到这件事来。上面五个月没有查到的事，无外乎对方来头大，这是来找背锅的人。他胆子这么大，不怕连实习期都过不了吗？ 刘副院，我手底下的人不懂事。 江科长面色变了变，立马开口：“ 不懂事？我看你们科室的人呐，倒是挺自信的。” 刘副院拿过来一杯茶，慢慢喝着，可能没有想到事情会进行得这么顺利，他似乎还有些想笑，连声音都有些慢悠悠的。 既然如此，想来你也不需要我们部门的对接，相信你们也有足够的信心查清这个案子。 这桩案子大部分信息都在刘副院那，他连对接都不愿意，摆明了是要让他们十八层全换血。江科长气得面红耳赤：“ 刘副，你这完全是儿戏，连对接都不愿意，不把我们科室的人当人看。” 十八层大部分都是江科长一手带出来的人才，他可以走，但他不希望这些人变成两派争斗的牺牲品。 江科长，没事，我们走吧。 江科长本来还打算跟刘副院争论的，被潘明月阻止了。他走过去，轻声道：“ 他既然敢光明正大的把这个案子给你，就认定你查不出来，自然也不会认真给你对接。” 潘明月说的其实是事实，江科长也知道，就算他这次妥协离职了，没有了他，十八层也会渐渐地从上往下，逐渐换成刘副院的人。这次刘副院是认真想要动十八层的根本，就算他觉得刘副院根本就查不到江东的案子，也不会真正地给予江科长帮助。这一点江科长实际上心里也是清楚的。他偏了偏头，看着潘明月从始至终都平和淡定的脸，轻叹一声，最终没有说什么，同潘明月一起出去。刘姐默默跟在两人身后上了电梯，从头到尾她都没有说一句话，只看着潘明月挺得笔直的身影，满脸的匪夷所思。他眼里的潘明月一直很安静，当然用罗谦的话说是淑女。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胆子大到竟然敢跟刘副院这么说话，甚至还狂妄地接下了没有人敢碰的江东案件，这跟他的性格反差也太大了一点。 抱歉刘姐，可能要牵扯上了你。 电梯上，潘明月看了刘姐一眼，想了想说：“ 待会儿我回去打个报告，这个案子 我跟江科长负责就行。 刘姐正恍惚着，听潘明月的话，她顿了一下。实际上，潘明月借这件事确实吃力不讨好，江东这个案子，正常人都不会想碰的。但潘明月说得很对，现在有人要搞十八层，他们是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状态。江科长这么多年确实带了不少人出来。 整个十八层就我一个外派员，我要是不在，你们就更难了。 刘姐说着，也抬了抬下巴。 没事儿，也就从头再来，我去考合院的案子。 刘姐也不到三十岁的年纪，坐到如今这个位置也确实有骄傲的资本。不过能为这件事搭上自己的后路，她也确实是拼了。 我就是一个实习生，不碍事。 潘明月也笑了。电梯到达十八层，几个人站在电梯口聊了几句，等电梯再次停下，三个人才离开。江科长看着两人的背影，心里更加沉甸甸的。十七层办公室，江科长等人走后，才有人看向刘富运。 这个潘明月是分院亲自审批的，会不会？ 我查过，潘明月当初是712案件的受害者。 刘富运放下茶杯，潘明月之前因为应届生事件闹得也不小。还有些小道消息说他跟陆家有关系，但都是传言。刘富院不太相信，毕竟他要是真有关系，不至于当初进稽查院的时候没人要，最后还是江科长要去了。江科长的背景消息刘富院门清，稽查院最干净的一个。不过他也怕有变数，才没有跟江科长对接。本来刘副院只想动一动江科长，但没想到因为潘明月的话，他还能再动一动江科长的几个心腹。若不是时机不符合，刘副院都想要谢一谢年轻气盛的潘明月了。至于江科长他们查清江东的案子升职加薪，刘副院想都没有想过。江东的案子是个大案子，上面下了最后通牒，半个月的时间要加一份满意的答复。如今稽查院人人避之不及。十八层接下之后，刘副院那边瞬间就下了通知。这个通知不说十八层，稽查院都沸腾了。江科长三人回来之后，办公室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三人。范同亚看了一眼江科长，又看了一眼潘明月，嗤笑一声，收回目光，在微信某个群里发了一条消息。 表姐，你说他知不知道，这个案子就算是陆家，也不敢轻易去接的。 这种目光，潘明月见得多了。从小到大，他跟秦冉混在一起，什么目光没有收到过，并不在意。面色如常地回到自己的位置。罗谦转过身看着他，低声询问， 我们真的接了江东的案子？ 这件事连罗谦都知道了，可见动静之大。潘明月打开电脑，登录自己稽查院的临时账号，开始在资料库调江东的档案。闻言嗯了一声。 靠！ 罗谦看着他这么平淡的一个字，不由往椅背上靠了靠，喃喃开口：“ 完了，这上面明显是要亡我们，背锅就算了，怕是要被追究责任。” 他正说着，进去的江科长又出来了，宣布去会议室开会。十分钟后，会议室，江科长跟他的助理站在会议室前方。看向会议室的所有人，正色道： 江东案子的事情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。现在，我要打一份报告上去，上面只有五个人的名单。我会严肃向上面报告，这件事与你们无关，所有后果，你们无需承担。 听到江科长这么说，会议室里大部分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参与的五个人除了潘明月跟刘姐，其他两个是江科长的心腹。江科长一走，这些心腹也不可能会被刘副院留下。公布完这件事，江科长就匆匆出去了，应该是提交报告了。罗谦只跟在潘明月、刘姐后面。 为什么你们两个人都去，就没有我？ 潘明月推了一下眼镜，还在思考江东这件事，没有理会。刘姐被烦得透了，直接跟他说： 我求江科长的，趁着他还没提交，你也可以去求他。 听到刘姐这么说，罗谦眼睛一亮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哎，那我去找江科长。 他身后，刘姐匪夷所思地看着罗谦，说： 他这也是中毒了吧？ 对于罗谦这个实习生来说，能拿到稽查院这个机会，千载难逢，他就这么胡来？罗谦说到做到，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，还真的说动了江科长，让他回来又重新打了一份报告。办公室的其他人也还在忙着，看到江科长回来，大部分人都避开了目光，没敢对上江科长的目光。好不容易能躲开江东的案子，没有人想要再掺和进来背锅。毕竟稽查院大部分人都知道，江东这个案子根本就查不出来，就算是和院跟风院两尊大神联手，才能动对方一点点。至于江科长、潘明月他们，1%的概率可能都没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